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在跟沈春阳合作演出的时候啊，小沈阳感觉很快乐，到台下呢也感觉挺快乐的，常常自个儿琢磨，能天天跟他一块唱戏，同进同出，朝夕相处，我真是老幸福了。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已经对沈春阳有点意思的小沈阳究竟会怎么表白呢？让佳佳接着说。 刚开始那几个月，小沈阳不敢向沈春阳表达自己的情感，怕一旦说出来遭到对方拒绝，那就无法挽回了，那种痛苦他简直无法承受。所以呢，他一直要稳，他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心急也追不到好妹妹。 那就先好好表现呗，用那个行动打动对方，就跟我当年一样就成了 呀。有经验呀你。 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能娶到你呢？哎，你快说说这小沈阳是怎么办的呀？ 你还别说，人小沈阳啊就是想用行动打动对方，无论到哪儿演出，他们的道具、沈春阳的行李他全都给包了。他观察沈春阳爱吃什么、喜欢什么，就在沈春阳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人一惊喜。他以为这么做就能行，沈春阳却不这么想，他觉得呀，小沈阳大他3岁多，又是个大老爷们儿，背个行李用个道具照顾一下女搭档，本来就是应该的嘛。 得，这招还真没戏了。 哎呀，不过一天演出结束的时候，他把沈春阳给约到外边散步，走着走着，小沈阳就突然握住了沈春阳的手，有些紧张又有几分羞涩地对沈春阳说：老妹儿，我老喜欢你了，我们能处对象不？ 这么直接，那沈春阳什么反应？ 当然诧异了，害羞惊慌，把手赶紧给缩回来，认真地说：哎呀哥呀，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，我还小，你也还小，还是安心唱好戏吧，现在考虑这事儿实在太早了，我知道你是真心的，可我们还小，不要谈这事儿了，不要谈这事儿了，还是先把戏演好吧，那才能有所发展，不，我们不能一辈子就在基层唱一唱，还应该上更大的舞台，你说呢？ 这沈春阳说的挺有道理的啊。 谁说不是呢？听了人沈春阳的话，小沈阳也沉默了。沈春阳的理想啊也是他的理想，他只能够尊重对方的意见，等长大点再说呗。 这听着怎么像那个乡村爱情里边那侯天来被拒绝的故事呢？还不会是按照小沈阳的故事改编的吧？ 那你就得问人编剧了。不过呢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也先卖个关子，一起欣赏完小沈阳在电视剧《乡村爱情二》里的一段表演之后，咱们再接着说。 哎，你这车咋开的？ 王天来，你是不是爷们儿？ 怎的了李大国？ 啊， 你干什么呢？你干啥呀？ 看你这人挺老实，肚里长牙了是不？ 怎的了？我怎的了？ 还上香秀呢，打我的小报告，你当咋说的？ 妈， 啊， 我啥时候打你报告了？ 别给我娘们家家的啊！ 谁娘们啊？ 啊， 你爷们儿？ 就你这样还啥卫校毕业？我看你是特工毕业。今天不跟你这样，你也不知道我李大国的厉害。 我告诉李大国，你不要乱来，知道不？臭不要脸！ 我乱来咋的？ 你说咋的？ 我乱来咋的？ 怎么的？ 你说吧， 你说咋的？ 啊， 你别我啥也不会啊！ 我乱来咋的？我乱来咋的？ 你快下来！ 哎，我乱来咋的？ 你下来！ 下呀，来！ 后边你下来， 快快来！ 你下来！ 下呀，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知道不？ 你下来，你有能耐？装什么玩意儿？臭不要脸！你别给我下来！跑啥呀？ 是吧？啊！ 这啥东西？谁说你？谁说你的？你能下来？跑啥呀？跑什么玩意儿？你下来，臭不要脸！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 快乐合家欢。 走进快乐合家欢，孝心故事说不完。我是韩健。过了几年之后啊，有一天小沈阳再一次向沈春阳表达了爱慕之情，可是这个沈春阳还是不同意。他说了，咱俩在一块儿不合适，一来呢我还小，不想这么早就处对象，二来我这个性格比较外向，你呢虽然在台上活跃，可是在生活里头咱俩这性格反差太大了，不太合适。得，又一次被拒绝了。那聪明的小沈阳还有什么办法呢？让佳佳接着说。 这次失败之后，小沈阳万分痛苦，上台唱戏都走神儿。痛定思痛，他想了一条妙计，欲擒故纵。从此他故意疏远沈春阳，一下台就和另一个二人转女演员套近乎，平时他都主动帮那位女演员搬行李，还常常和对方探讨二人转演技和段子。渐渐的，这俩人看起来关系可好了。 哎呦喂，这效果怎么样啊？ 奏效了。沈春阳失落伤心的想，这人平常看起来很专业很执着呀，其实还挺花花的哈。有这么一天吧，他们应邀到哈尔滨去演出，唱的是楼台会。演出之前呢，沈春阳对小沈阳说，你现在已经有新搭档了，我也想去找个新搭档，演完这场咱们就分开吧。 得，这还真当真了啊。 嗯，唱完戏俩人就在后台要分手告别，但是呢谁也说不出分这字儿。窘迫当中，这小沈阳先开口了，今天咱们怎么都唱得哭了呢？沈春阳说，是啊，唱的时候吧，想到我们要分开，我几乎是从头哭到尾，怎么相互就有感情了呢？小沈阳心中暗喜呀，表面很平静。是啊，咱俩其实感情挺深的，那就别分开了，咱俩处对象呗。沈春阳沉默了一会儿说，让我再想想。 我想听众朋友，尤其是男士啊，听到这句话都能明白其中这意思，那就是事情已经快成功了。嘿嘿，2010年表演了杨仔演校会之后呢，在2011年，哎，两个人又推出了杨仔演校会二，这节目依然是充满了笑料。下边咱们就一块来欣赏。 不受那旅行弯月带，喊着香烟的口号，前方何人放上面，有能耐你别跑。我一身戎马刀上飘，见过英雄弯下小蛮腰，飞檐走壁能飞多高，我坐船练习水上漂。啊，林子大有好多的鸟，啊，做好事不让人知道。啊，是是非非惹人恼。江河湖泊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天下第二也挺好。风和雨来的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，大笑一声的东山摇，江湖危险快点撩。 楼上的观众你们好吗？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呢。啊，不两个人啊。 你 家谁打酱？ 你说 重要，开心才重要。 少那流行弯月刀，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前方的人报上名，能耐你别跑。我一身戎马刀上飘，见过英雄弯下小蛮腰，飞檐走壁能飞多高，我坐船练习水上漂。啊，林子大有好多的鸟啊，啊，做好事不让人知道。啊，是是非非惹人恼。啊，江河湖泊浪滔滔，看我浪 几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雨来得刚好，谁比多得武功高，大山一声的东山摇，江湖危险快点跑，江河湖泊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雨来得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，大笑一声的东山摇，江湖危险快点跑，江湖危险，大家过年好。刚才唱一首歌，自己的原唱歌曲《大笑江湖》，这歌唱的唱歌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皮毛，比较有才是。但是我刚才这是我唱我自己的歌曲，现在我唱了很多年别人的歌，其实我说心里话，歌曲现在呀都好听，但是有的歌曲的词儿吧我不怎么太喜欢。我给朋友们不说别人，说我师哥汤潮你们都认识吗？网络红人，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愤怒的情人，那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，净废词儿这么唱。 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， 你就说一个礼拜就得了呗。所以说我就唱自己的歌曲，一会儿只要大家高兴，今晚我也不着急，反正哪年我都来，你们要不着急我今晚多卖点力气，你们愿意看我你们就看够拉倒，我不是行吗？所以我不下去谁都别想上来就完了，我就要给你们演新节目，我今天学了不少新节目，一会儿只要你们情绪高的话，给朋友来一个钢琴自弹自唱，架子鼓自打自唱，吉他贝斯自弹自唱，不用鼓掌。我一寻思这些活我都会的多好呢，啊，对于我来讲都是皮毛，说心里话，反正这样就过年了嘛，过年主要是喜庆为主，就是那个给我伴舞的这是啊，我还扫台上来了呢你还，哎，老妹儿，演出呢你别扫了，哎。跟你说话呢，别真眼熟呢，哎呀，这不去年打一亿飘十亿那人吗？咋打输了，你咋上来扫地来了呢？ 那我不扫干净那领导该说我了， 你不能，我这演出你扫啥呀老妹儿啊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 那你演你的我就搁这扫我的呗，我也不害你啥事。 你说你吃饭时候别跟人抠耳朵你得劲儿吗？他不舒服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 其实哥你也不用生气，我都搁这潜伏一年了，其实我就等着今天能再见你一面，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。不眷恋，那你能再给你演个节目啥的，天天想啊， 天天想， 哎呦我那家想的就一到白天就睡不着觉啊，那眼睛瞪得像大眼瞪似的， 是白天谁都睡不着觉、 啊、然后我吃东西就吃一口吐一口啊， 吃啥呀？ 瓜子儿， 我吃甘蔗也是。老妹儿，既然你这么诚心为了我，你是煞费苦心呢、啊、行，那我就再捧你一年 啊。行，我现在演技可好了。 是吗？ 啊，搁台里就蹲一年我就看他们了。 哦， 我这怎么演都行，就我这演技就七十二变变哪样都行。 啊，咋变都是好是吧。行，那我就你要今天如果考核你演技演好了你就给我演出行吗？ 行。 演不好的话你就继续在这潜伏扫地啊，行不行？这放这儿啊、 嗯、 演一个什么节目呢、 嗯、 演一个我就扮演一个出外打工的一个人、 啊、 家庭条件不是太好、 啊、 你分别扮演我妈还有我媳妇儿到火车站来送我的感人场景。 啊，那我觉得我扮演你妈能更拿手。 你是那么想的哈。 嗯， 那行，那化化妆行不？ 啊， 你去后边工作人员你去化化妆 啊。行， 得换服装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阖家团聚的日子。 为了这个家，我还得去打工，独自一人来到火车站，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，我高喊了一声： 儿子， 早了，早了。我还没喊呢，我还没喊，音乐小点声，你就跟着溜就行，回去早了啊。从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，我高喊了一声：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倒出来呀。你看你 这啥时候出来呀？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。 哎，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啊。 对 啊，你 喊两声妈你出来啊。 啊， 我高喊两声：妈妈，妈妈， 儿子， 妈妈， 儿子， 妈， 妈来看你来了。 你看我，你倒往前走啊，你送我来了。火车都要开了。妈， 儿子， 妈， 妈妈来看你来了。 妈，天这么冷，你咋来的呢？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。 没蹲着啊？ 没有，北京的道可好走了。 妈呀， 儿子 保重啊，我就要去打工去了，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，下去跟人浪浪秧儿啊。 哎呀，这你就放心吧，你这刚一走啊，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。 妈，你还会上网呢？ 妈还有网名呢。 叫啥呀？ 叫伤心小女孩。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？妈你真时尚。 儿子， 妈妈 出门在外呀不容易啊。 嗯， 多照顾好自己，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。坦白从宽呐，抗拒从。 你送岔道了，我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。妈，你到底是谁变的呢你？妈，你回去吧。 不要妈送了。 你赶紧回去吧。 那妈就走了啊。 走吧。 妈那边还有事儿呢。 嗯。 还约个网友见面呢。 妈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你不来送我，心情可好了。我看我那媳妇扮演咋样吧。掌声接。 对。 大火车就要缓缓开动的时候，看见我那结发的妻子也来送我，我高喊了一声：亲爱的老婆，老婆。 哎，老公、 啊、 喂，上那边走， 咱俩是合法的，你偷渡呢？还单调呢，还你就大方点不行吗？我媳妇是三十来岁挺阳光的一个人啊。 啊， 这还演技呢，这铁岭电影学院毕业的吧、哎、我高喊了一声：老婆，老婆， 老公，喂，哎 哎， 老公你干啥去？ 我出门啊。 早点回来。 咱俩是斗鸡呢，是这从花果山来的，这是。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 这么难演呢？ 温柔点的啊，那能是那么好演的吗？ 啊，那我就搁这站着吧。 温柔点啊。 啊，温柔。 对，温柔。 来吧， 老婆。这我出门我也不太放心呢，是抽会眼吧。老婆，我要走了。 不送。 这咋还不送？这有情况啊，你多说两句啊。老婆， 公公， 家老， 老公公， 差辈儿了。 老婆， 老公，你就安心的上路吧。 这比我妈送的还远呢。 你在家呀，不用担心我啊。 是，我不担心你，我就担心我的帽子变色了。 没事，不能变绿色的。 好好的进入巨蟹，老婆。 老公， 这么多年，一直你是你照顾这个家，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是我说不出来，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，亲爱的老婆，受累了。 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，这么多年你默默付出真的辛苦了，艰难幸福的岁月我们曾一起走过，眼泪笑声填满了我们平凡的生活。 亲爱的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，多动人的篇章，有真实的快乐。这么多年我知道你是苦苦奋斗着，为了我们的家，为了孩子和我。 我们都说过无论以后怎样都要好好的，不要忘了当初有些天真许下的誓言。你不太清醒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就算再大的。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小沈阳沈春阳表演的阳仔演笑会二，咱们接着说他们俩这事儿啊，我可爱说这事儿。咱们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是艺术上的搭档，哎，这儿演出完了还得奔下一场呢。在前往下一个演出地点的时候，沈春阳啊悄悄地对小沈阳说，我呀想过了，要不咱们就先处着试试吧，不过呢我看你这个人挺花的啊。小沈阳一听啊，哎，心上人居然同意了，高兴的差点窜起来。你不知道啊，我那是故意气你呢，气你的。你要是不相信我啊，从今往后我把钱包交给你保管，你看我是不是真心的。事实来证明啊，的确是真心的。小沈阳追了三年，终于把沈春阳从搭档变成了女朋友。沈春阳20岁的时候，哎，他们俩结婚了。好了，关于小沈阳的爱情故事，今儿咱们就先说到这儿。最后为您送上小沈阳沈春阳合作演唱的都要好好的。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韩健代表编辑小新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，这么多年你默默付出真的辛苦了，艰难幸福的岁月我们曾一起走过，眼泪笑声填满了我们平凡的生活。 亲爱的，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，有动人的篇章，有真实的快乐。这么多年我知道你是苦苦奋斗着，为了我们的家，为了孩子和我。 说过无论以后怎样都要好好的，不要忘了当初有些天真许下的承诺。你不开心时让我为你唱首歌，就算再大的风雨手拉手一起走过。我们都说过无论贫穷富有都要好好的，不要忘就请对我诉说，等到老的时候一起看日落。唱一首情歌送给我的老婆，这么多年